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翻嚟，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今日我哋讲一集咩啊？ 范冰冰啊， 范爷，阿范爷，范冰冰。咁阿范爷真系威啊！屌你老尾，净系罚款罚几多？十亿啊！ 十亿， 十个亿啊！ 好似九亿啊！ 九亿啊！ 佢八点几亿，即系乘翻港纸接近 即系我都好难明一个人罚款可以罚咁多嘅。我哋鸠精系有咁多罚款，即系我成日都谂一样嘢，一个人有咁多钱，佢使乜打工咧？即係呢樣係最令人深究嘅。嗱，你諗佢啲報章就話佢身家有79亿，79亿其實係航空母艦嘅價錢嚟㗎，即係起嘅航空母艦嘅價錢。 好難咁講嘅，因為即係人嘅程度唔同啊。我哋冇辦法企喺個位置諗到自己個荷包咁多錢嘅時候感覺係點。 你聽我講先，有咁多錢你唔會做嘢。嗱，做嘢嘅目的係咩？為揾錢。揾錢嘅目的係為咩？為唔做嘢。但係佢而家違背咗呢個定律喎。佢揾錢嘅目的係為揾錢，揾錢之後咧係為做嘢。做嘢真係為揾錢，你唔好坐監，屌你老母即收機啊！仆街，2蚊日，你個撚樣聽日唔即啊，又係得又冇錢，冇錢之後又係得2蚊。嗱，咁你係為工作而工作，為工作而有錢再工作，同坐監有分別啊？屌你老母，嗱，飯爺嗰埋咯，你有79亿，做咩要做嘢咧？我做嘢嘅目的咁啊，為興趣，都黐撚線。喂，你會新，你會開心啊？做明星？ 我諗佢冇講過佢自己做嘢目的係為咗興趣。 係咯，佢有咁多錢，使乜做嘢？ 同埋你而家覺得佢多錢啫，其實我估香港啲明星啊，即系前一排周润发话捐钱、捐身家，佢而家都有50几亿噶。 屌你唔系、啊，我识得阿嗱呢兰，嗱呢兰个妹夫噶、 啊。吓、啊，跟住咧？ 咁咧，我话俾你听，佢讲一样嘢，阿杜琪峰 吓 就成日七折找数嘅。 吓、啊， 咁咧仲有一样嘢就永远找唔足嘅。 咁即係唔緊要啦，但係你譬如話，你如果你估周潤發有50亿，當係咁先啦。劉德華點都有50亿嘅啩？ 咁我真係唔知啊。 郭富城點都有50亿嘅啩？ 我諗冇咁多啊，幾千萬嗱，一兩個億我就信有幾十億唔撚撈啦，屌你！ 唔係啊，其實即係你諗緊，即係有幾個億啊？其實不用啦，即係對一般人嚟講，有幾千萬都不用做啦。 你因為幾十億咧，其實你那個錢，你香港人，我想對錢好撚麻木啊！我舉一個例子， 同埋啲零一多到一個位咧，你就冇辦法計算。 當年太陽神阿波羅計劃啊，到佢收撚咗皮啊，都係使100几亿美金咋。 嗯、 你嗰度係70几亿人仔，即係你係。大半個阿波羅計劃，你諗下射嚿嘢上去個打個月球嗰度落翻嚟，都係使咗幾廿億啫。屌你有幾廿億係唔撚使做啊？你嗰個錢係富可敵國啊！你唔係話人去使得到啊個錢？ 呢樣不可解嘅。 啊嗱嗱，所以就係你有咁多錢可以唔使攞。 所以其實即係呢啲同所有有錢人咧，大家都有同一個問，即係都有同一個問題啊！你唔會見李嘉誠唔做嘢噶。 唔係，你聽我講。李嘉誠那些就是因為他的錢不是即真的那些 錢不是這樣說、應該這樣說，即你問李嘉誠不做事是不是過到世先 過到世就行了， 他現在當執曬粒或者他將身即將份生意給了啲仔搞，他自己都硬腳 講了幾年，但他是實業家嘛，逢是做得娛樂圈的貪威識食的啦，屌你練精學懶貪威識食，誰說的？不是我說的，當年呢三名嘴訪問哥哥張國榮說的，他就問張國榮為什麼你不選擇這行的女仔或者這行的人做朋友的，做得這行貪威識食練精學懶一定的、他說你不是有這種特性你做不到這行， 那就是了、其實這些是人的本性的， 那你想想他貪威識食練精學懶有79亿，有1亿都不能做、我想他是這樣的，我自己的故事下我自己的范爺背後一定是一個集團，那個集團在中央或者在國家裡面失勢，或者他踩到人家的苦味吧，或者國家覺得他貪得多得滯，他就夾阿范爺這個人質飆在他心，嗱你這個冚家產真係有一天你飆我隻貓心，阿狗護士你個撚樣，屌你老尾，你切撚咗半條分州出嚟縮翻你隻貓啊咁，如果唔係我將你貓搞碎，我焗撚住啦，屌你切半條分州俾你，佢而家咪就係咁撚樣，即係佢夾撚咗個 個慾心喺度啊！你而家要俾贖金佢先放緊翻嚟啊！佢話你阿範爺有幾多億幾多億，可能真係齋吹嘅咋？佢要講到個煲有幾大，令到你攞嗰十億出嚟。佢唔都同你講：哇，範爺啊慘啦！平時啊屌你賣肉啊救孤兒，屌你老尾個閪啊俾人屌撚到開撚曬花，佢先揾到幾千蚊嘅咋，好撚慘啦！仲要塞榴蓮咪塞俾咁波添啊！咁嘅時候你就同情佢啦。佢而家話俾你聽，佢有七十九億身家，我攞你十億唔係過分啊咁樣樣。即係個目的就係咁， 即係同埋冇嘅嗱，即係坦白講，我哋普羅大眾係唔會對佢有咩同情嘅， 啱， 係咪？因為喂，大佬根本就係兩個唔同世界嘅人， 啱。 佢哋講緊拍條片三千萬， 啱。 我哋做成個月先得三千蚊， 係啊。 你點 拍條片？我哋成日俾人拍片，仲要冇錢嘅添。 就係你點樣可以同情一個呢個舉手投足都已經係佢吸啖氣啊？嗰段時間已經夠你一世嘅人工啦。 咁啊！ 你怎會去同情他，你絕對不會同情他，同埋講緊佢 抵死咯。 佢咁又未，所以要抵死嘅，即係只不過係一個唔關痛癢可以齊化食花生嘅一單笑話咯。即係當然我哋會推理，佢後面係咪有一個集團去經營緊阿範爺呢一個產品咧？咁樣 佢唔係經營範爺嘅產品啊，範爺我覺得佢係一個幫人儲起財產的夾萬，或者幫人洗錢的機器。 其實呢啲好多啦，近排咪超建華 咩噶？ 呢個喺香港四季酒店被人夾走咗嗰個嘛。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超建華咪即係其實係有呢個中共嗰啲咩白手套之稱啊，唔係我都係睇蘋果一部講嘅啫。所以如果大家有大陸背景嘅朋友聽呢個節目嘅話咧，係啦，我哋全部乜撚都 唔 係。 如果你夾我哋上，我哋講嘢得，俾范冰冰嗰個屌，即刻講乜都講。 你咪即係講到我哋知嗰啲嘢咯。 係啊， 咁但係你睇下，其實又咁講，如果你真正係幫人洗錢同袋錢嘅，你揾唔會揾個聲望咁高嘅人去做。 啊，咁啊係。 係嘛？即係你講緊你而家想去貪污啊？你唔會揾啊，即係唔會揾個社會上面有名有姓嘅人去做啊嘛。 咁啊，梗係啦。 你梗係揾個哇，屌啦咩？睇佢應該係做乞衣嘅。 屌你， 係咪？即係你，喂，你揾人秘密行動啊嘛。 啊，你講起乞衣，我話俾你聽，嗰陣時試過有個乞衣啊，我收佢噶。嗱，喺元朗執到個乞衣，咁就黐線嘅。我話俾你聽，我真係隻眼打撚咗個突啊！一揭開佢個袋，裏邊有金條咯。 係嘛？ 一條條啲金條喎。 啊，跟住後來咧？ 咁數嘅時候，我哋好均真嘅，咁唔通代人哋嘅咩嚇？嗰個乞衣嚟噶嘛，咁啊真係幾個護士一齊話俾你聽，你有三條呢啲金色嘅條咯，有唔得你使金條啊？你有三條金色嘅條，你仲有冇噶？冇咯，係得三條嘅啫咁。嗱，你就簽個名，我冇呃你噶嚇咁樣。即係我哋唔做呢咁嘅衰嘢嘅，即係貪心呢啲人哋成副身家嚟噶嘛。 同埋不過我覺得呢單嘢裏邊可以睇到咧，即係如果當阿範爺後邊其實冇咩話咩勢力咁樣啊，你就可以理解，即係喺我哋而家呢個社會裏邊，其實有一小撮人其實係擁有大量嘅資源，跟住然後大部 分資源係唔平均得嚟，好唔平均。 其實真係好唔平均，即係你仲要講緊共，所以而家點解中共係共產主義社會啊？而家就係要佢供翻啲出嚟啊嘛， 唔係，其實抽重税係正常。你睇下啲包國家瑞典嗰啲啊，佢咪抽重税。 我咪睇嗰個 佢咪共產咯。 我咪睇嗰個嗰啲導演咪出嚟解話嘅，話喂，而家佢哋人工咁高，你唔通我哋真係幫佢交49% 税俾政府啊？跟住我就喺度諗，即係香港嗰個唔知電影協會嗰個人講，跟住我話我就心諗，點解唔係？點解你唔應該交税呢？即係佢覺得，既然佢哋嘅片酬咁高，我哋唔應該交咁多税俾個政府，因為咁樣會為我哋帶嚟好大嘅負擔。咁第一你可以唔揾佢噶嘛？ 啱啊，你揾我咪得。 係咯，揾我哋唔使錢啦。咁係其次，你就算唔係揾我哋都好啊。即係你講緊即係好啦。當然佢哋可能有票房上面嘅保證啦。 啱啊。咁 代表咩啊？代表即係你嚿錢揾得翻嚟咯， 啱啊啱啊，係 咯，你嚿錢揾得翻嚟啊嘛。喂，講真，冇咩嘅，冇死錯人嘅，你條數揾唔到翻嚟，你俾咁多錢佢，我又唔信啦，係咪先？ 冇理由做蝕本生意。 大家都係喺度揾緊食，你點解唔分翻份俾政府先？廣大市民都需要袋錢㗎，係咪？唔係邊有錢去俾錢你去睇電影啫？係咪先？ 啱啊！ 我覺得第一即係交税，我覺得係應該㗎啦。其次就係你嗰個即係你啱講喺歐洲佢哋收重税咁樣，咁我哋中國中華人民政府其實個福利就唔係太麻麻地嘅。 你聽我講， 咩為之要交税？喺馬魯法典裏邊提出咗三個論點，點解你要交税？一個社會提供咗一個有紀律、治安嘅地方你居住；第二，佢提供咗一個乾淨嘅食水俾你；第三，佢提供咗一個安全嘅營商環境俾你，你就需要交税。 唔使咁複雜嘅，我只係講呢三樣嘢都冇，又問你，然後咧， 嗰啲叫搶，嗱香港就係搶啦。我告诉你，打完风灾难之后我们要上班。第一，第二样东西，没有安全的营商环境。你试试在街边那里，屌你老尾，是卖少少这个什么咸脆花生，屌你老尾，好像捉飞虎队那样，来捉你捉贼那样。前排有一个年几两年前有个巴勒斯坦解放阵线，那些巴基斯坦人咪跌撚到个后脑，屌你老尾，之后咪钉撚咗定乜鬼嘢嘅，咪又系俾嗰啲食品管理队捉下之前， 系啊 系啊，捉贼咁捉。第三样嘢，你话啲食水，屌你老尾，你而家叫林郑去公屋度饮两杯水俾我睇，我谂个撚咗去撚到，唔系嘛，又饮。 我近排都发现真系有撚高价。 嗱，香港系咪唔适合交税先？香港系咪唔应该交税先？ 同埋咧，香港咧最撚贱系咩咧？其實是真的呢，因為你知道香港現在缺乏廉價勞動力嘛。 哇，不是吧，香港勞動力已經很廉價了。 不是，即是缺乏最廉價那些。 即是一蚊的， 你街不夠錢，你街掃地不夠人掃啦。你的賤嘢，即是洗碗請不到人的。你請不到香港人先啦，通常那些都是有些口音的阿姐做的嘛。你老闆人不會做這些工作。咁你所以他們有什麼辦法呢？這招真的夠曬毒。將咧嗰啲公屋咧嘅天台啊，出租俾嗰啲發展商啊，唔係嗰啲 公屋天台， 係啊，出租俾嗰啲電信商啊， 等佢將咧電波干擾你， 將嗰啲發射塔啊，全部裝曬啲公屋個頂 上。 喂，大佬， 輻射對人好大影響㗎。 係啊，而家即係其實全世界都有 research 咧，正講咗話啲輻射對人係好大影響。 係咪第一不育先啦？第二生畸胎啊！ 撲你個街，跟住然後咧，佢仲話咁你諗下嗰啲人啲佢實長期受啲電波影響，成日生 cancer 都容易啲。 啱啊！如果你話冇嘅咧，其實好得意嘅。你不如喺半山區又整一啲，喺公屋又整一啲咧。 咪就係咯。 啱唔啱啊？公道啊，係咪？ 係啊 嗱，最公道啦！你話啲公屋啲鉛水冇事，日日送兩車嗰啲公屋水俾山頂區嗰啲居民飲，屌！將山頂區嗰條大水喉閂撚咗佢。 喂，但係就係咁嘅，我哋社會都係。我想大家都有個 agreement 嘅，就是有錢人條命是重要啲嘅。 我覺得唔係應該殺閪曬冚家產啦。 最好啦，係咁樣啦。 但係好想好耐㗎啦。 但係就係我哋，即係我哋個社會都係咁噶。即係起完高鐵，林鄭佢唔會答噶嘛。 啱啊。 佢唔通話俾你聽，起完高鐵我好開心，所以我答咩？佢唔會答嘅，就係你答嘅啫嘛。 個撚要搭飛機嘅。 喂，大佬，嗰啲月台啊，裂撚曬啊。 都唔係佢坐嘅。 喂。佢連八達通都唔識用嘅條友， 啱啊！佢使乜用啫？ 係咯，佢係唔會搭嘅，即係而家搞咁撚多嘢，其實根本佢都唔會用嘅。 啱啊！ 起嗰啲咩人工島，難道佢又會住嗰度咩？你休想啊！ 你聽我講， 嗱，你話起人工島，政府大樓搬去嗰度， 啊咁啊得， 咁啊得， 但係個撚嘢可能飛翻嚟瞓覺啊！屌你老味，翻工喺嗰度翻嘅啫，個撲街！屌你， 屌個老母，其實係好多時做完啲嘢，自己根本都唔上身嘅。 啱啊！ 佢叫你做咯，自己啲細路咪送去外國咯。 啱啊！ 係啊，自己啲細人哋啲細路咪喺香港讀書。 即係等於啫嘛！我有一次聽個醫生講，同個黐線佬講：嗱，呢只藥對你有益啊，你食得好，不如咁啊，你俾你個仔食先。嗱，或者你自己食先，之後佢又食，咁我信嗰只藥好啦。屌你個閪！有一日我話俾你聽，我無撚啦啦咧，幾年前就俾人捉撚咗影相，影咩相咧？影嗰啲打針咧，即係我哋而家要打疫苗啊嘛，打嗰啲咩感冒疫苗、流感疫苗，佢就話：我哋個個都要打嘅。之後到我打，個護士長又望住我，個院長望住我，唔係護士長啊。喂，阿狗，你做咩唔打？我話嗱，根據兩單嘢，所以我唔打。喺七幾年嘅時候咧，以色列就立國啊，唔係六幾年以色列立國。以色列立國嘅時候咧，有啲非洲裔嘅以色列僑民咧就翻去以色列。咁咧，以色列嘅時候咧，佢哋因為係窿閪嚟嗰啲。咁咧，以色列政府同佢講，因為你哋係非洲裔嘅新移民，我哋驚有一啲新嘅病毒，所以我幫佢打一啲嘅即係嗰啲免疫劑，其實咧係啲強力避孕藥，等佢哋冇下一代生。咁咧到呢單嘢咧係2000年之後先爆出嚟，因為有啲人驗血發覺，咦點解我生極都生唔到嘅咧？原來佢男女都照打，男人令到睾丸直頭萎縮啊！即係你嗰兩粒嘢直頭冇撚咗啊！屌你，佢係一次性打強力嘅。即係嗰啲避孕藥，你之前有一單咧，就係俄羅蘇聯前蘇聯咧，覺得啲軍人咧嗰啲 體格比較強健一啲，佢就將軍人嗰啲血清咧提煉咗一啲叫血清蛋白，就幫一啲小學生啊，四十幾年前幫一啲小學生注射。咁咧嗰陣時咧就冇經驗愛滋啊，咁所以咧而家四十幾五十歲嗰班俄羅斯人係全球最大呢個愛滋病毒嘅大菌者，係最大嘅群眾。你叫我打嗰啲乜撚嘢感冒疫苗，我屌你老母啦！你可能你班冚家產護士成日作反打啲 MD 疫苗啊！你咁樣我街我一打撚完個腦萎縮，我個腦夠細啊，縮撚到好似粒子咁啊！冚家產，屌你啊！點解一加二唔識計嘅咧嚇？啊一加二係幾多咧？突然間問老婆啊，一加二係咪四咧嚇？喂阿九，你咁 MD 不如炒友好唔好？哦好，炒友係咪好？好過癮嘅，係啊，炒嘢好過癮嘅。咁你又去簽張紙？我屌你老母！佢個醫生打嗰支係鹽水，我打嗰支係 MD 疫苗。你叫我打，我屌你老母閪啦！仲要年年打喎，你仲話唔係 MD 疫苗？我屌你，越打你越撚蠢，生咗啲仔啊！可能 K 胎啦，屌你冇波啦，嗱冇波而家系 K 胎嘅一種嚟噶嘛，即係你生個女，哇慘啦老婆，我哋生個女冇波噶，屌你， 不過你 仆街啊，屌你， 你咁講咧，其實即係如果大家喺民主社會就話冇事啫，即係你講緊頭先講嗰啲咩以色列啊，咩蘇聯啊，喂嗰啲完全即係政府完全係諗緊辦法點樣去鉛制市民， 喂你而家香港政府唔撚係咩？ 咪就係咯， 飲鉛水呢啲直頭係有目的地喂啲鉛水俾你班仆街飲，等生產大量弱智嘅勞動力啦， 我咪咁睇咯，即系你根本就唔系即系你根本市民啊，系冇办法去估到你后边嘅动机系点。 啱啊！ 喂，你唔系我哋选出嚟嘅，我梗系对你信任少啲噶啦。 啱啊！ 同埋我点知道 你直头冇信任添啊？ 同埋你如果听阿爷讲嘅，我点知道你想做咩噶？ 啱啊！ 你做埋啲嘢，即系完全系谂住维持你个管治嘅。 啱啊！ 系啊，咁你去伤害啲普罗大众，完全系真系。 你谂下而家我哋屌你老尾搞运动，我哋都系用缩骨遮啫，黄色嘅。你买新水炮车，我点知嗰个水炮车射出嚟嗰系咪迫击炮嚟嘅？屌你！你就话水炮啫，射出嚟咧原来火枪嚟嘅。佢射啲火水之后点火喺侧跟，嗱有个警察佢一射啲火水嚟，砰一声一点火，哇！屌你老尾，嗰啲汽油枪嚟嘅，屌你烧到冚家铲窿晒。喂，你就话水炮啫。冚家铲，原来火水炮，你冇讲个火字，屌你我咪屙卵！喂，我而家和平噶，用缩骨遮仲唔卵和平啊？美国用机关枪噶嘛，屌你！喂，大佬，你嘅面对啲咁嘅政府，你仲敢打嗰啲疫苗？我呼吁大家，医管局叫你打，你千祈唔好卵打。仲有一样嘢，阿牛医生讲噶，我嗰日问牛医生。我喂打唔打嗰啲疫苗？屌你我卵鸠嘅！我话点解啊？由买嗰年开始啊，冇一年估得啱噶。佢系流行甲型，佢又买乙型；流行雪梨型，佢又买捻咗西瓜型；流行菠萝型，佢又买榴莲型。我话咁点解啊？咁咪可以赚两重钱咯。第一打唔啱，你都买咗啦。第二样嘢，你感冒药厂咪卖啲药俾你啊？屌你！哇系喎，呢招啊独立啊！ 同埋你講緊而家嗰啲藥咧，即係我而家你知成日都睇醫生㗎啦。基本上咧，醫生咧其實佢開藥俾你嘅時候咧，其實如果你自己有啲心機咧，去將嗰只藥上網去查嘅話咧，其實每隻藥嘅副作用有幾多人裏邊會有機會咧去產生呢種咁嘅副作用？譬如一千個有一個，或者一百個有一個，有啲可以去到三百萬個人先至有一個咁嘅情況嘅。即係佢當個醫生話俾你聽，其實好少人有呢個副作用嘅啫。咦？點解係我嘅？係咪你發現好少人原來一百個有一個咯？ 喂，你聽我講一樣嘢，有 唔係即係我想講咧，其實咧啲醫生從來係唔會話俾你聽你食緊嘅藥。其實對你其他器官有咩影響？ 啱啊，所以我淨係信牛醫生嘅。 同埋咧，個副作用，佢可能根本對每隻藥，可能佢都知嘅，但係佢冇講俾你聽咯。跟住到你有問題嘅時候，哎呀係啊，有少數人，極少數極少數人。 其實嗰個屌你咯， 屌其實個 十個有一個， 根本個 ratio 就好高嘅。即係你講緊呢個全世界咁多人用緊呢隻藥，即係偏偏就係你有咁樣。咁同埋 啦， 同埋咧仲要咁講喎。我覺得有樣嘢最難教係咩咧？公立醫院分科。分科的意思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就是你譬如说你当你的肝有事这样你这药所以他给这药可能这药是用由个肾去代谢的。 但係佢咧係唔會去講傷你嘅腎有咩問題嘅。咁調翻轉你個腎有問題咧，佢就俾一隻肝嘅代謝藥你。但係佢又唔理你對個肝上面嘅影響嘅喎。即係咧我而家通常都會處理呢啲問題嘅。就係佢俾只藥我嘅時候，其實咧原來咧即係只藥咧，佢唔係對 A 有問題嘅，佢醫得好 A 咧， 就醫 B 一定係有啲嘢事嘅。係啊，咁你冇，但係你冇辦法。即係我頭先都同你講啦，即係我用緊一隻藥。其實呢我令到我有機會是不需要用那隻藥的，但是有時的 醫生呢就是為了方便，他就叫你吃咯，不是他吃嘛，仆街， 是 那些仆街而已。 我告訴你，我前幾天這單我一定要講，因為我問過牛牛，牛牛都不知道為什麼，他說上市。咁咧，我哋咧， 是不是壯陽藥啊？ 壯陽藥，嗱，你聽我講一樣嘢，壯陽藥一定冇乜副作用，因為我同牛牛成日食，一有我哋就食噶啦。嗱，有三個醫生咧都一齊食嘅，我話俾你聽，世界上總之地球上一發明壯陽藥，我哋三個就以身試法，一定要第一個去試啊！屌你，所有壯陽藥我哋一定去食嘅。牛牛頭先先同我講，新咧藥廠俾咗一隻藥佢食，咁咧就係連埋壯陽藥一齊食嘅。而家有三種壯陽藥噶啦，第一隻。就是令到你即係威而降啦，硬嘅。第二隻令到你耐啲射精嘅。第三隻令到你個能量更加多嘅。 咩叫能量更加多？ 即係補充你個體能啊！ 即係冇咁攰。 氨基酸啊，之前似嗰啲，佢係新嘅呢只嘅。 即係做完冇咁攰。 唔係做之前食，等個人勁啲啊！即係哇碌嘢。 咁咪即係好似食咗飲咗嗰啲 興奮劑 咁樣啊？ 勁好多嘅，即係嗱紅牛嗰啲民用嘅，呢啲軍用嘅，屌你！咁佢俾佢話你下次嚟睇醫生，我俾幾粒你。我話你食唔食？梗係一齊去食啦！屌你嗱你睇嗱呢啲即係冇副作用。 我唔怪之你哋話咩約咗禮拜日去一齊試下啦。 食撚完之後可唔可以屌穿牆啊？ 你哋會唔會光交㗎啦？ 屌你！哇！你咁黑過人嘅我哋做， 因為食完之後實在太興奮。 咁啊，梗係即刻去屌你老味金鑽金翡翠啦！有乜理由去光膠啊？我話俾你 近啊嘛，同埋醫生中意唔使錢， 咁都唔係食啲唔使錢，食垃圾噶，食屎唔使錢都唔制啦。嗱，咁有一單嘢咧，我今日問阿牛牛，我哋咧就喺精神科裏邊唯一一個手術叫腦電盪治療，即係電個腦。咩叫電個腦咧？即係有啲濕電通過你個雲精嗰度電到。 哦，呢啲係舊時睇電視機成日 有 啲啦。 而家有嘅，但係就先進好多嘅，即係有麻醉醫生喺度。咁咧放電嘅時候咧，亦都有曬護士醫生喺度，即係唔係你坐電椅嗰啲嗒咁樣電你嘅。但係咧，我話俾你聽，嗰日咧我就戴腦電盪治療，我十幾年冇戴過，因為十幾年都未做過呢個手術啊。我啲 case。咁我嗰日戴個手術，我發覺一樣嘢。那個男病人一放電的時候，你知唔知做咩？ 賴尿啊！ 扯旗啊！屌！哇！佢一電嗰碌嘢幾撚硬啊！佢電完之後，佢真係喎嗱，佢由腦電盪治療嗰刻一電，我見撚住佢扯旗之後咧，電撚完碌旗都未撚落，咁咧我就問阿牛：我喂，其實做腦電盪治療，佢究竟係影響個腦部入邊結構令到你扯旗，定係啲肌肉組織令到你扯旗？佢話：阿九，我真係唔知道，不如咁嗱，我攞條濕電電下你，咁你電撚暈咗之後，我不如咁啊，我电下你啊，你戇撚鳩啊，屌你老味！不如嗱，你去叫雞嘅時候，你咧就插落個電掣度咧，阿姐等一陣先，我等我扯旗先，你就攞條濕電去，咁之後咧攞個插蘇咧，突兩條三條電線出嚟，你拍撚住就一搭搭兩手度，屌你老味！你電一電自己睇下扯唔扯旗先咯，你扯旗咪即係搞撚掂咯！哇，屌你老味！我睇到呢個人究竟苦撞定錯？ 你會唔會諗住塞條電埋喺個屎窟窿度試下咧？ 我最衰係女醫生，如果係男醫生我就問佢啦。女醫生唔敢問佢，喂，阿醫生係咪電撚完硬啲？我諗埋佢屌你，你聽日工都唔使攞。呢個廁所線啊，呢個護士過嚟，佢聽日瞓喺張牀度佢電噶啦。屌你老味啊，真係幾撚大條啊！電撚完真係，係啊，所以我想試下。不如你試下， 我唔使，我唔使都好大條嘅。 哇，硬幾撚耐啊！屌你個閪！ 唉，呢集到呢度啦， 拜拜。